心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孤独，挣扎要被你征服， 挣扎要被你征服， 喝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激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入骨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 就这样被你 征服，切断了所有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在你眼前，我试着

段段落与爱总叫人意外，哪个错或对天也未会中错，才发现命运原是没法躲开。爱几深怨几深，韶华去了未再来，哭笑声哭不回现在。爱几多怨几多，柔情壮志逝去时，偷偷的感触去又来。爱几深 拥抱着我，告诉我你的心里。

得太快，我怎么会来得那么快？我怎么可以，我怎么可以会来得那么快？ 接受那个从前的我。

许是上帝给你真，也许是阿拉给你缘，虽然短暂又如浪花，且不管这份缘是否短暂，化成云彩却是永恒，让我心拾起这一片真。